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华晨 ，Air。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Finalist F-I-N-A-L-I-S-T Finalist 它的意思是决赛选手 Xiao Li was a semi-finalist at last year's event 在去年的比赛中小李进入了半决赛The 12 finalists will be listed in the Sunday Times. 12位决赛选手的名单将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词 ，eliminate. E-L-I-M-I-N-A-T-E. Eliminate. 它的意思是消除、排除、淘汰出局。举个例子。He was eliminated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他在第一轮比赛中就被刷下来了。I was eliminated from the 400 meters in the semifinals. 我在400米半决赛中被淘汰了。Of the 10 starters, 4 were eliminated or retired. 10名参赛者中有4名被淘汰或自行退出了。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词。Runoff, run, R-U-N, off, O-F-F, 这两个词中间加横线就是 runoff. Runoff 的意思就是决赛，最后一次决定性的竞选。In the runoff, all but two of the members of the IOC who had voted for Salzburg voted for Vancouver. 在最后一轮投票中原先投萨尔茨堡的奥委会委员都转投了温哥华。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12 p.m. Beijing time.